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风格，对于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，

和罗中旭的风格不太一样，九五年的大陆流行乐坛粗犷也是一种潮流。作为东北第一位南下的歌手，火风真的像他的名字一样风风火火。九五年的年底，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《大花轿》，从此走红了全国。你把大胡子的火风开着小夏利去接新娘的 MTV 也同样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。 心中是否 人们心中莲花开。我盼着天地之间处处有爱，我盼着和平的鲜花在人间盛开，我盼着没有痛苦，没有悲 咋个路斑马碎的红。